在业余活动当中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啊、很规矩，中规中矩，而且呢，基本能做到字正腔圆啊、气息也很好，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证明他一个是喜欢，一个是喜欢他喜欢的路子，对他去钻研去琢磨， 对，而且学的也比较规范， 对对， 不是说那个野路子啊， 对对， 一听就是受过训练。要不能拿金奖的实际上呢，这次活动呢对咱们这个票友真是一个展示和锻炼自己的机会啊。刚才李维乾老师说了，这次北京评剧只有大赛的获奖选手呢还将参加这个一些大型的公益活动，给他们展示自己的机会，是这样吗？ 是这样。 嗯， 咱们是三月份是开幕式，然后四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六是第一场复赛。 第一场 我们一共是七场复赛，为什么要拉成全年七场复赛呢？也是为了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机会，四五六七八九十七场，然后第十一场是决赛，第十一场决赛选出来优秀选手干什么呢？到十二月份我们要和评剧院的艺术家和我们的业余选手的得奖的人，共同排练一台戏，也可能是折子戏，也可能是大戏，大家同台演出。到那个时候，大家一起来庆祝这个全年的活动的这个圆满完成吧。 哎呦，真是非常隆重啊！ 是是是， 真是，而且那个时候属于贺岁档期了，是吧？大家欢欢喜喜、乐乐呵呵的来听你们的最后圆满的演出，真是想起来非常好啊！ 现在报名的已经特别踊跃了， 报名特别踊跃。其实不妨今天您再说这个报名怎么来报名？也许可能有一些这个评剧爱好者呢还找不着门呢，想参加你们这大赛。 咱们选手的来源啊，基本上是两个，一个呢就是由各区县文化馆，当然这个是由这个北京群艺馆来牵头了，各区县文化馆有组织的推荐，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自由报名，自由报名就是到北京群众艺术馆，到宣武门超售胡同，还有一个呢就是到中国评剧院艺术处报名都可以，我们只不过就是报完名以后有一个预选的或者叫初选的这样一个过程，为什么要初选一下呢？因为咱们的复赛都是见观众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一个是既满足大家想参与的这个愿望，另外呢还是要保证我们每一场复赛的那个 水平， 因为要见观众嘛， 对， 所以有这样一个过程。最近我也是天天处在那种感动当中，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来了两个选手，我告诉你是两个残疾人，有一个腿有残疾，一个眼睛有残疾，这个腿有残疾的人搀着那个眼睛残疾的人进来了，我一听他说话，男同志，五十岁上下，声音非常好，他说他从小就喜欢马太老师的演唱，后来我一听他说话，我说您回去再好好准备准备，我说这次咱们争取能够进复赛， 这个特别选手也是， 对，特别选手，还有在北京给我打电话来的，我一问是什么人呢？是兴隆的农民，在北京打工。他听到这个事儿了，打来电话。还有东北沈阳，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呢，我说，您把您的那个地址给我写下来，家庭我好通知您。他说那我们那儿没有电话。他也是在农村，在山沟里到沈阳去打工，然后在沈阳给我们 知道这个消息了 啊，然后就参加。但是非常遗憾，就是由于咱们经费有限呢，无法解决人家的食宿啊、路途车费啊，所以我们只能是，我说将来有机会我们给你邮一点什么资料去，非常感谢你支持这项活动，最近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哎呀，真是应该说这个北京评剧只有大赛也满足了很多呢喜欢评剧艺术的这些票友的要求啊。这样吧，你们把这个报名的电话咱们说一说，也是有利于呢大家来报名。好， 我跟罗书记分着说吧。中国评剧院艺术处的电话是6726-0380，6726-0380， 6726-0380，另外咱们 群众艺术馆的电话是6606-7702， 6606-7702， 对，6606-7702就可以联系了。 确实我们这也是一个公益活动啊， 对， 大家都应该为这个评剧艺术的发展的做一点自己的力量。说到这个大家的这个关注啊和参与啊，为这个活动跑前跑后啊，真是我们今天特别来了一位，这位就是刘念琴，是吧？ 对

们的父和母好比那瓦上之霜，风前中倘若得中龙火旁，清晨得中你夜晚消瘦，中雨不中你早回不头，以免得爹娘向你终日提供，丈夫去洒泪分别你本家母，不料想你今天三年音信皆无，一晃汉想一